最后我说看什么，他指着那个卫生局，他说卫生局他你得有一个黄热证，但是他穿的衣服就是没有任何的标志，没有任何的东西，就是白汗衫，对，然后说啊行，那只能接去那儿，他就给他看我那个黄热证了。 是去非洲或者是这些地方必须要有一个身体的检疫是吗？ 对，就好多国家像刚果今天像那个坦桑尼亚这样的，他都会需要看你的这个打一个黄热疫苗， 对对 对 对 对，但是其他的东西倒还好，其实也就是这个而已。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关于这个有时候讹钱的时候， 对对对， 他们在这方面说特别有耐心，就一直跟着你， 我们是在磨平了耐心了都。 我跟你说他们没碰上我这样的 你是有招是吗？ 我是这样，就是说这就是在路上走近二十年了嘛，就各种警察在、那个、 都遇到过， 五大洲都遇到过，然后 设计风格 对，然后记得当时在那个乌干达的时候，当时我自驾，我租辆车在乌干达开车，然后呢就是警察拦下我了，他用我他有一个电子测试的这个那种电枪测试我，我是超了差不多17公里、 超速 啊，超速了、那没办法，人家有证据啊，有照片拍上了、怎么办？然后咱就说那个得罚钱，他给我看一张纸、罚差不多要有100多美元，我说心都凉了， 这么多 还挺贵的， 我说这是乌干达100美元，你能住好久呢是吧？ 对 对 呀、 然后那什么，他就说他就翻半天，他说我没票了，票都给他说你得给我，你得我得搭你的车，咱们进城。去这个取票就行，警察局取票。 天哪！ 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有 价目 表的？ 这个是 啊，我怎么怀疑呢？ 然后呢？ 我们在车上就聊， 聊， 他就说你这觉得这票贵不贵？我说是真贵， 挺贵， 挺贵。然后他问你这个票你觉得应该多少钱？ 理想价位多少？ 对， 1美金吧。 15成交，15美元。 我 一美金， 我心想挺多的，我说。他这个会不会再黑我呀？是吧？ 对，他会 需要我贿赂，更加 想想 重了，是吧？ 对对 对。 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他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说我一天的这个吃喝拉撒，就吃住费，我大概有这么多钱，当时差不多也就30美元吧。 30美元。 我就说低一点，我说，然后他想了想，说也行吧，也行吧。 这样的、 可以商量。 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进了镇了之后，没到警察局，还差不多有100米，然后他就。停边上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说这个钱怎么给他？我想我要直接给他的话，会不会他会又再讹我一下？ 你会有些 对啊，我怕给他这个钱，是不是怕给钱？然后我就想，我拿着这个钱，我就放在这个椅座上，我说您能帮我买瓶水吗？然后他， 哎呦， 高不高？ 厉害， 啊，就跟看电影似的。 真是啊， 然后 买瓶水，然后他拿着，他特别逗什么？他拿着了，然后呢？他就说这样吧，我不给你买水了，他再掏了点零钱再给我，他说这还给你，这你买水的钱。 哎呦deal 对，直接就 成交了 是吧？ 就是这个就是经验丰富， 对对对， 还得英语好。 是的， 聊的他情感都可以商量了。 是的，要我就 紧张， 啊，听不懂 都光爬单到点了。 对，其实你就是装听不懂，他有的是办法，没关系，你听不懂没事，你就按照我这个来就行了。 对对对 对， 有的地儿中国人多的地儿，他还专门有中文的。我刚从越南回来，他那罚款的时候有英文、俄语和中文。 哎呦我的天哪！ 其实告诉大家，当然是有个补救哈，亡羊补牢，但是希望大家一切遵循当地的交通法规， 对， 别超速，别什么着急什么的哈，省得让自己麻烦，对不对？ 对， 多亏他能这个化干戈为 玉帛。 其实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特别担心， 对， 像非洲啊、东非、西非的一些安全问题哈，是不是都没什么大问题？ 对，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好， 好多了。 看到新闻上都是挺乱的，但是到了当地的时候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你感觉也没什么。我记得到刚果金的时候，到了这个叫格玛镇的时候， 格玛 这个镇它是。我记得我晚上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好多的这种的高墙上铁丝网，然后说，哎，这叫监狱吧？ 对呀，有点 监狱是吧？ 啊。 然后第二天起来看，哦，这是联合国的这种基地。

对不 对, 对 谢谢古月先生， 谢谢，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啊！嗯、祝下周二南极一切顺利啊！ 嗯， 这滑雪咱就别了，咱还是正规的去吧。 对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今夜思雨时》，感谢古月先生的分享，谢谢， 谢谢古月， 是 谢谢周先生， 我们南极见啊！ 好。 都觉得都一样。